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，就是你。舒雅的第六感，陪你回味老歌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。舒雅的第六感。 来自情歌王子张信哲的一首非常甜蜜的歌曲《做你的男人》。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是来自张惠妹演唱的《我可以抱你吗》。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，我是舒雅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的困住生命，我可以抱你吗，宝贝？用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，你也不得已，我会小小的。